叫空屋子直译，另外一个译法是空寂，空中的空，寂寥的寂。听着这样的音乐，让我想到史学家这样说过，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具有了两脚直立的行走的能力，有了脚的支撑，解放了双手，能够使用工具，就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增加了智慧，从而创造了世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人类的进化。但是我又想到音乐的进化，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 New Age 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之前几百年的音乐的积累，几千年的甚至的音乐的积累，节奏、音律，包括交响乐的运用，包括新的科技，一些现在的电子音乐的应用，都是人类一步一步的音乐走过来的。但是刚才说到人类的历史在进化，但是音乐却不是这样。你不能够说现代的音乐超越了巴赫，只是说就像这首曲子一样，开辟了另一扇门，推开门看到的不同世界。不可以说布拉姆斯的音乐超过巴赫，或者说肖邦的音乐超过了前人，虽然历史是在往后走的，但是音乐却是不同的进程，所以古典才可以流行。今天的人类是这样看待的。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一首 New Age 接到了一首古典的波罗乃兹，不常听古典的朋友可能觉得，哎，音乐的进行是这样的，但是也很有意思，不是吗？并不是倒退，而是换了一种风格。 说到古典与现代的联系，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小提琴乐队布罗乃兹。说到布罗乃兹，那可要说的太多了。其实我记得可能很多朋友大概会看一个什么三分钟就可以听懂古典音乐，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言论。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听懂或者弄明白，但是你只要觉得好听就行，所以不用三分钟看明白那些所谓的文字的介绍。无论如何，只要你喜欢就好。但是这段音乐我说到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的布罗乃兹小提琴与乐队的作品。但是这首作品其实我听到有时候有些朋友的手机铃声现在在响这段铃声，所以说真的是古典穿越了几百年，穿越到现在，当你在任何时候突然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你就回到了音乐的这个氛围当中。如果说继续了解的话，波罗乃兹那可历史就很长了，原来就是波兰乡下的一种舞曲，在17世纪经过贵族们的加工整理，摇身一变成为了波兰宫廷的阳春白雪，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即使在18世纪的中叶被冠以沿用至今以来的法文名字波罗乃兹。这种四三拍的舞蹈呢，有着鲜明的这种节奏特征，我们在这个音乐的体会到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节奏，我们听一下这个节奏。要出来了主题，布罗乃兹大概就是这种马蹄形的节奏，是这种感觉，你听明白了吗？来看看大家的签到，不少朋友都在这里。MJG、前行，还有邢佩云、怪哉虫，怪哉虫说了，欢快的旋律让人为之一振。索春如说了，不同的表现与呈现，不同的理解和感受，音乐好像也复合着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季、每一年、每一次的轮回。我想你这条文字一定是在播放刚才的那首《空寂》当中听到的吧。左春如也说，音乐和音乐家在诉说，我们在聆听。怪哉虫也提到，我们这一首布罗乃兹许多大师都演绎过，没错。来看看一般的各位好朋友，胡雪迪、嘿星月。那雪迪此刻在哪聆听古典也流行呢？每次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签到，就比较好奇大家在哪里在聆听古典也流行，听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外面是严冬，今天真的好冷，北风呼啸，而外面寒冷衬托了此时的温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 K387 的春天。是啊，在古典作品中叫春天的也真有不少，像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像海顿的四重奏春天。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K387 春天。那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其实在创作领域上也是举足轻重的。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听过海顿的一些弦乐四重奏，他的日出，他的皇帝。而莫扎特呢，写了一组作品是献给他的海顿爸爸的，其中呢就有这首春天。当时莫扎特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是1782年的12月21号，对呀，也是冬天，冬天大概更渴望春天吧。所以整个作品呢是一首充满着自信的，而些不时呢也会有一些许的阴暗，但是这个作品呢呈现的是莫扎特所感受的古典的弦乐四重奏这种平衡的美感。的旋律中听到你熟悉的了吗？卡门，对不对？比他的卡门被演化成了这样。是啊，刚才平衡的莫扎特，纯粹古典的弦乐四重奏，一下子被这种不羁不协和打破了。原来的比赛的卡门其实还是很协和的，只不过在这里呢变成了现代摇滚而又爵士的感觉。 子的套路已经不完全是比赛的卡门了，这也是萨拉萨蒂创作的卡门主题幻想曲的这样的套路，而改编成的现代的爵士的哈巴尼拉，爵士的萨萨的这种带着古巴音乐风格的这样的舞曲。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乱弹琴跑调了，而是故意的。听着这首曲子，我不禁有点想笑，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前些日子和寿元先生聊过这个巴洛克时期的 rubato， 就是自由节奏，在当代的爵士和音乐当中有太多的 rubato 了，不过完全是不同的感觉，这是当代的这种很自由的方式的，但也是就像我昨天节目里说的那样，当代的爵士也是最接近过去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的方式，有很多的即兴的方式在里面。这位朋友说的大篷车乐队的即视感，还挺对的。萨布萨莫瓦的节奏以后的这首卡门更增添了一种魅力，就好像是夜幕之下浪漫的哈瓦那。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音乐有各种各样的风格，不要光看它只是古典或只是流行，音乐在今天在这个世纪不分界限，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仍守护春火。这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又和您一会儿见。 交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12月16日携手享誉世界乐坛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登台国家大剧院，

近日，中国儿艺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国内首部成长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亮相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山羊不吃天堂草》通过戏剧的形式聚焦少年心灵的成长历程，真实地再现了改革开放40年的点滴变化，激励当代青少年儿童不懈奋斗，书写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篇章。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前天在西单图书大厦拉开帷幕。青年作家文珍、李尚龙、北京榜样夏红、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晋桥等现场为观众诵读经典。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Thank you. 古典也流行。 刚才有朋友说，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又是新音乐了，这是怎么说的？怪带虫，我看一下，又回到今天节目的开始，新音乐，哎，是的，新的音乐，新鲜的音乐，或者说不同的演绎方式的音乐。这一首其实也是老音乐了，叫做《七脉》，大家一定听过，我在节目里放过，只不过是原来的版本，是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作曲是当然是莫里克纳，埃琳莫里克纳，选自一部意大利黑手党的电影，后来也用在了其他的电影当中。怪带虫刚才说的对，好像音乐是轮回，就像我们的四季轮回一样，季节是有良性的，繁忙的生活常常会让我们忘记季节，但是它总会准时的到达。而音乐呢，音乐也阐释了很多的人生的哲理。下半时段再说，人类在不断向前，有时候我在想，我们都说这是进化，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些当今的这些电子设备，就在那个年代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更加浪漫和唯美吧。可能我有一颗老灵魂，喜欢的也是这些老的音乐，所以在音乐的上面没有进化，或者说到达了一个高潮的时候，就会开辟另外一个阵地，另一扇窗，推开另一个门，走向另一个世界。下面这一首要融合的是一首芭蕾舞剧当中的音乐，选自德里布的芭蕾舞剧《格佩利亚》前奏曲与马祖卡。刚才我说总是很想大家签到的时候知道在哪儿签到的，这里就是踏雪而行，说一边正在北海，一边散步一边听，是广西的北海吗？那一定是个温暖的地方，此时的北京就已经到了冬天的感觉了，而此时音乐的感觉好像是大幕拉开的感觉，白雪覆盖，一切都是银色的世界。 古典也流行， 这个形容还真准确。你是这么说的，前一段铺垫之后突然热烈的狂欢，措手不及。哎，刚才我说了，这首曲子就是选自芭蕾舞剧葛佩利亚当中的前奏曲与马祖卡，是不是突然的狂欢让他觉得，哎，既是正式的热烈的，也感觉到音乐中的不同。其实马祖卡和波罗乃兹，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就好好的给大家普及了这两种不同的舞曲风格，我看大家是不是在听当中可以听得出来。不过刚才那一段呢，葛佩利亚的马祖卡显得比正式的马祖卡要更加的皇家一些，有气势一些。而其他的马祖卡，包括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的那些马祖卡呢，它都节奏比较快，然后呢小碎步一些的感觉。我在想到这首曲子的时候，突然想到一部电影《怪兽公司》，大家看过吗？就是当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如果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都没有想象到这扇门一推开会在哪些地方出现。这是一首探戈，音乐就这样，我为你打开另一扇门。这是一首探戈的音乐，音乐中的感觉呢，其实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探戈音乐由皮亚佐拉的改编，从夏里巴人一下子变得阳春白雪，或者说把探戈音乐从民间一直搬上了音乐会的舞台。其实无论是格诗温还是皮亚佐拉，他们的作品也都经过了法国的那位作曲家也是老师女作曲家布朗热的点拨。但是格诗温呢，曾经也向布朗热学习，但是布朗热说，听过他的作品以后说，你不用再学习作曲了，因为你的作品本身就很有特点了。这是格诗温和布朗热的故事。因为布朗热也是指导过很多的美国作曲家，像格罗菲亚等等。而至于皮亚佐拉呢，也是布朗热的学生。皮亚佐拉一开始是想舍弃探戈这种音乐来做一个纯粹的古典作曲家，他会写一些钢琴协奏曲呀、交响曲一类的作品。如果没有布朗热的